日前咧就离开咗我哋，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会做一个二千靓歌嘅三小时特辑咧，可以大家倾下 Uncle Ray， 回顾下，怀念佢，向佢致敬，所有佢涉猎过嘅歌，涉猎过嘅人，我哋都可以倾。咁今日咧我哋就唔要好似开大演唱会咁啦，咁啊请咗几位老友。都是 Uncle Ray 最好的朋友之一，大家傾下偈，唱翻佢以前的情懷。各位朋友，我哋揾到 Joe Junior。 Hello， 大家好。 阿 Joe， 一定要係啦， yes. 多謝你嚟。 多謝多謝。 當然，另外就有 Christine Sampson。 Hello， 大家好。 係啦，仲有就係我哋嘅音樂大師杜志慈 Andrew。 Hi everyone， thank you。 系啦，咁佢哋三位同我咧，都同 Uncle Ray 有好长好多嘅渊源啦。由零开始，我相信三位同我都系一样。我哋认识咗 Uncle Ray 差唔多四五十年都未定。咁 Andrew 就会少啲啦，因为佢后生啲。但系咧，佢细细个咧，应该都已经认识 Uncle Ray 啦。因为 Andrew 爹哋咧系香港即系乐坛里边好重要嘅音乐人，系啦。 Yes， 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一路怀念 Uncle Ray 啦，倾翻佢个往事啦，吓、啊、咁不如咁样，我哋今日二千靓歌即系当然唔系一个 funeral 嘅 ceremony， 系即系我哋要怀念佢倾下偈吓，所以我觉得如果 Uncle Ray 有啲以前好幽默啊，好搞笑嘅嘢咧，我哋都照讲嘅吓，咁因为我哋呢一位真系老友吓，毕竟佢都九十八岁啦。咁即係佢喺即係喺我即係我哋涉獵嘅地方真係無數咁多次出現，因為佢亦都係香港電台嘅最長壽嘅 DJ， 咁我亦都喺香港電台做咗45年，咁所以差唔多成日都會見，甚至佢都住喺附近嘅，佢喺龍翔苑嗰度住，即係香港電台對面，咁所以呢經常都喺廣播度出現啦。咁不如咁樣啦，唔知香港嘅观众听众咧，即大家都知道 Uncle Ray 就做咗 DJ 咁多年啦，有听过 All the Way with Ray 啦，听咗好耐。你哋都有听佢嘅节目长大啊 ？Of course， 一定要听啊，系啊，一定有啦吓。Andrew 有冇听啊？ 有啊，应该有啦。 咁但系唔知诶，我哋又会知啊？你知唔知 Uncle Ray 咧？以前系夹 band 啦，佢系个 drummer 嚟嘅， 系 佢鼓手嚟嘅。 我知啊， 系啦，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又冇听过佢打鼓喎，但你有冇听过佢唱歌呢？ 我见过佢打鼓， 系 佢对 band 叫做 Satellite， 系啦 ，Satellite 系啦， 仲记得噶。 但系佢唱歌，你有冇听过咧？ 第一次， 第一次啊！佢好少好少唱嘅，但系终于咧，佢都好彩咧，我哋听到佢录咗一张即系一只歌嘅唱片。 我知道， 系一只细碟嚟嘅，咁嗰只歌咧。其实是两只歌加埋，都是佢嗰阵系最流行之一噶啦。不如我哋听一听 Uncle Ray 唱歌，因为出边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未必听过 Uncle Ray 唱歌。一只咧就系当时非常之流行嘅 CCR 嘅名曲，叫做 Proud Mary。另外一只咧就系佢话俾我听，诶呢只好正啊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呢两只嘅 Melody， 我哋听下 Uncle Ray 唱歌先 ，Uncle Ray。Uncle Ray 喺边度？18啊，听唔到。OK，Let's、okay, go，Let's go， 未低住，未低住。系，因为我哋要练歌，练只身都练咗一个好庞大嘅音色。喂，嚟啦！ Roland Roland， 哇！喺繼續嘅搖滾，繼續咧向前啊搖動啊，唉，好勁嘅！原來 Uncle Ray 咧就真係可以好有活力嘅。咁講今日我哋就唔打算咧，就即係將 Uncle Ray 由零開始嗰個歷史咧，好似佢本自傳咁咧，就講到而家就講唔曬嘅，因為咧你十年十晚都講唔曬佢嘅歷史嘅，因為佢喺香港即係貢獻實在太耐太長時間。頭先咧就呢只歌叫 Proud Mary 同埋 Sing the Dark of the Bay 咧，聽起上嚟真係好有懷舊 feel。喂 Andrew 啊，喂，頭先咧佢咧我。Uncle Ray 咧，即係如果唱 Proud Mary 咧 ，CCR 嗰啲咁一隊 band 就算噶啦，好、嗯、咁但係佢好似喺後邊好多吹口啊，好多 係啊， 好多 big band feel 喺嗰度喎。 我懷疑係邊個編嘅？ 係啊，唔知邊個係啊，即係將一隻咁樣嘅band 嘅流行曲咧，就變成咗有啲 big band feel 喺度嚇。 我估多數都係菲律賓人編嘅。 我諗都係啊，嗰陣時係好少中國人做 冇錯 呢一種嘅編曲。 Yes， 因為。中文歌都未流行啦、啊、即係基本上許冠傑嗰啲中文歌都未出爐，有排都未出爐。咁所以呢 Uncle Ray 打鼓打得好好。 係啊，好犀利。 嗰個鼓係佢打㗎啦。 係啊，好行啊，一路打一路唱。 咁應該係類似佢哋 band 叫 Satellite。 哦，所以又唔似喎，因為呢佢 Satellite 就冇咁多人嘅。 哦， 冇咁多人嘅，佢連 Big Band 喺後面啊，直情係啊， 四個人啫嘛， 係咯，所以冇 吉他個鼓。 但係嗰陣Uncle Ray 唯一一隻，喂，我唱一隻嘅啫，即係嗰啲今日大陣仗啲啦，嚇揾多啲人嚟。咁啊，係啊，咁啊，即係講起以前嗰啲錄音啊等等咧，今晚就有排傾啦。因為咧，除咗 Andrew 即係做音樂啦、編曲啦、作曲啦，咁啊，主要就 Andrew 你即係一陣間我有排傾啦，就因為。Uncle Ray 的最重要的演唱会、就是刚刚荣休的这个演唱会啦，我们在红馆一起，即我们都有份参与啦。那就由 Andrew 就到至此呢就做 band leader, 领班Ranger, 做晒啦，即是音乐总监。哇，一阵间有排讲那个 Big Band 几多人啊，你搞到真的。 22啊。同埋好彩我persuade 去做咯， 系啊！ 如果唔 persuade 去做，就可能真 系冇咗呢一个演唱会，系啦， 真 嘅 多得你， 多得 Andrew 啊！ 你嗰 阵 时好似冇瞓 觉 添啊！ 冇啊！我谂成几个礼拜冇瞓觉啊，一个月冇瞓觉啊！我谂真系全部要编晒噶嘛，廿几人大乐队，咁啊，仲要好难编嘅，即系唔系普通 orchestra。咁啊，而家讲起录音咧，即系早期嘅 Uncle Ray 嘅录音咧，当然同我哋都冇亲眼见得到啦。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唱咗 Primary 啦，即係我冇機會睇到佢錄。咁但係咧，我好中意一張唱片嘅，我唔知道，我唔係好記得係幾多年，就係、是、Christine， 即係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係啊，咁當然你認識佢嘅時候就是、你嘅 Top Looks， 你 Top Looks 嘅時候啦。係 係係。 咁但係你後來同佢即係用 Christine Sampson 親自同 Uncle Ray 出咗一張唱片，我好中意。因为全部都是你唱啦、然后 Uncle Ray 独白。 是。那个张唱片其实是很偶然，一点都是没有预备筹备很久。很偶然的是。其实呢如果讲未讲之前呢，我们在 Bayside 的时候我都识你了，是不 是认识 了很久。是很久，我们是第一队 band 的嘛。 是啊。 在 Bayside 我们是第二队 band 的，是不是？ 系啊， 系咁嗰阵时就冇你份啦，你又自己独立啦。 系 嗰个时间，咁耐嘅时间咧，嗰阵时同 Uncle Ray 嘅接触咧，系唔系咁多嘅？因为佢同爹哋咧，爹哋同佢会熟啲 嘅。系啊，你爹哋已经系一个乐队领班， 系啊， 系啊，做 band 咁。佢哋喺 radio 都成日见面。 系啊，系啊，佢喺佢嘅自传都有讲你爹哋， 系啊， 都有啲相啊咁样。 系啊， 咁啊喺嗰张唱片咧，一阵间咧，我会今晚有三小时咧，我都会选播好多，就因为我因为有 Uncle Ray 把声咧，就同你当时录音真系好夹嘅。好好聽嘅，咁啲歌咧都全部都好熟悉嘅。咁嗰只唱片咧又有一段好短短嘅音樂做開場嘅， 係 啊，一個 opening 嘅。咁咧就我哋而家聽啊呢個懷舊嘅感覺，直情就叫做 nostalgia， 係咪？係喺邊個做音樂嘅？係啊 ，Romeo 做嘅。係 Romeo 做， 係啦，即係你先生係啊。阿Romeo 啲嘢，所以 by the way， 我都想介紹俾聽眾聽咧，就係阿 Christine 嘅 husband 啊，係香港即係真係。好多好多年，即系亦都喺度长大嘅，即系台柱级嘅音乐人，编咗好多歌，作咗好多歌，同埋咧做到好好嘅音乐 ，nostalgia。 It's nostalgia and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and it's moonlight heading over sleepy skies and romance and memories of you all around me now, and it's all because of nostalgia。 真係好聽啊！Christine 把聲啊， 好 sweet， 好 sweet， 好舒服噶，哇！嗰啲編曲又舒服啦，咁誒即係好啱呢張唱片嘅感覺啦。因為呢張唱片後來一陣間咧，我哋會選播嘅。咁但係呢一個就開場曲，邊個作嘅？ 呢個係Romy 作嘅， 係 Romy 啦，係啦，即係你 husband 作嘅。咁應該都係佢啦，因為佢好擅長作曲啦。咁後來好多甚至去到中文歌咧，Romeo 都作好多歌嘅，譬如阿葉振棠嘅 Johnny 嗰啲月亮神啊，你哋Top Looks 嘅現代 愛 現代將來啊，嗰啲全部都係 Romeo 作嘅。咁Romeo 中文叫做 羅文歐， 羅唔係啊，羅迪啊， 羅迪啊， 大陸文 啊，大陸文啊，係啊，唔係羅迪，係唔係 Romeo 係大陸文啊，冇錯，解咗個中文名叫大陸文啊，嚇 Romeo Dears 啊嘛，佢係 我叫羅麗琪， 你羅麗琪， 羅麗琪，我而家先知喎，nice， 係啊，佢成日都講嘅，係啊，周俊係叫羅麗琪啊，我成日都笑佢啦， 我讀中文學校嗰陣時改噶嘛，羅麗琪， 好彩我唔係你細佬啫。如果唔係，如果我係你細佬，就叫羅麗羅羅羅麗穗啊！ 羅麗穗， 你知唔知咩？ 羅麗穗啊！冇 講笑啫嘛， 我知啊，攞嚟企咁咪， 攞嚟 企個台度咯，好攞嚟企。 咁啊，Nostalgia 咧就帶領咗，即係帶出好多當年 Uncle Ray 嘅情懷啦。咁其實 Uncle Ray 咧，有一個電台節目咧，就已經係攰成人口啊，係最長壽嘅節目之一啦。咁如果喺全世界嚟講啦，大家都知道 Uncle Ray 在喺2000年嘅時候，即係啱啱呢個節目開始嘅時候，即係23年前已經攞咗健力士大全，就係不斷嘅播放嘅電台節目最長壽嘅最長壽嘅播放的電台節目 就係 Uncle Ray 係啦。佢如果做 DJ 繼續仲更加，如果佢再申請埋另外一啲，佢一定攞埋咧最長壽 DJ， 冇人會90幾歲做 DJ， 96歲。97歲啊，舊年都仲做緊 DJ， 係咪啊？舊年先至退休， 嚇 咁佢應該都係噶。不過咧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一路傾啦。咁我哋今日就有 Joe Junior 啦，有 Christine Sampson 同埋杜志慈 Andrew 啦。咁其實咧我都一路同 Uncle Ray 有成日見面啦、聯絡啊等等等等啊，飲茶食飯啊。咁佢咧就。一陣間我哋會唱下佢中意嗰啲歌，即係譬如佢 中意好多歌， 譬如佢中意貓王啊，貓王佢成日都睇嘅，佢好多貓王歌嘅，佢、 yes. 借咗好多貓王唱片俾我嘅。 佢好中意 Big Band 啊 ，Big Band 係呢個第一最中意啦，係啦，咁啊，因為有最中意貓王嘅時候咧，譬如佢咁，所以喺阿 Christine 你嗰個碟嗰度咧，佢揾咗個拍。即係一個客串嘅拍檔，你記唔記得？ 記得 啊， 記得 啦，係啊，李醫生啊， 係有人問我，誒點解你會同 Elvis 唱嘅？係 啊， 聲好似。 我哋直情而家就想請貓王嚟，就同 Uncle Ray 合作，Uncle Ray 就負責獨白，然後咧貓王負責唱啦，好嘛？其實呢個係我哋香港貓王啊，李醫生嘅 Patrick Lee 真係好似，好有呢種。 把聲好好聽。 OK，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你今晚寂寞嗎？ I wonder if you're lonesome tonight. You know, someone said that the world's a stage and we must play a part. Fate had me playing in love with you as my sweetheart. Act one was when we met. I loved you at first glance. You read your lines so cleverly and never missed a cue. Then came act two.You seem to change and you act strange, and why, I'll never know.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the bright summer day 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 with me?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Honey, you lied when you said you loved me, and I had no cause to doubt you. But I'd rather go on hearing your lies than go on living without you. Now the stage is bare, and I'm standing there all alone with emptiness all around. And if you don't come back to me, honey, they can bring that curtain down.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nny day 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多谢，多谢 Uncle Ray， 哇，真系情深款款。 听紧 Gary 把声入嚟嗰阵时，哇！ 真系佢咪呢一把系黄金的声音吓，即系系咁多年我哋香港广播界一把最重要嘅声音吓。由我哋细个嘅时候已经扭开香港电台嘅英文台啦，咁啊听紧 Gary 嘅 All the With Ray， 咁又头先咧佢就即系好好彩啦 ，Christine 多谢你吓，同即系同佢取一样咁嘅唱片。好靚嘅聲音，即係好真啊！即係呢一把聲音係 Uncle Ray， 即係錄咁好，錄好多嘢啦。佢譬如佢廣播啊咁，係好真嘅聲音，即係同佢真聲係一模一樣。 我仲記得，我仲記得佢講錄音嗰陣時咧， 啊、 我係好清晰，仲記得嗰個時間㗎。 係啊，咁啊，即係當然唔係話喺六幾年嘅時候啦，咁啊，所以呢錄音特別靚啲啦。咁佢揀咗好多佢好喜歡嘅歌。咁每隻歌咧，佢都會好頭先隻歌咁咧，會有獨白，好情深啊，真係好深情嘅一段。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咁啊，九點半啦，九點半新聞報道咧，我哋還有兩個半小時嘅二千零歌賽重聚 ，Uncle Ray 嘅特輯，我哋懷念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口岸同高铁香港段今日恢复服务。港铁表示，截至傍晚六点，高铁香港段有大约6500名跨境乘客使用服务，整体运作畅顺。 公司會密切留意情況，並且同政府及內地相關部門保持溝通，配合政府有序逐步全面實施兩地通關。本港新冠病毒单日确诊宗数连续六日处于四位数，并进一步回落至六千几宗水平。新增6261宗确诊，输入占170宗，死亡个案再多66宗。医管局分析，当中27人的死因与感染新冠病毒有关。第五波疫情至今录得12600宗死亡个案。現時急症醫院內科病床整體住用率大約為106%。安老及殘疾院舍方面，19間院舍共呈報24宗院友同職員陽性個案。過去5日院舍呈報的陽性個案，新增確診分別有160名院友和50名員工。尼泊尔内陆客机在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传媒引述当地航空部门官员说，遇难人数增加至少68人，是当地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军方表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又指飞机坠入峡谷，运走死者遗体有困难。当地航空部门表示，出事的是尼泊尔雪人航空的双引擎客机，当地星期日上午载住包括3名婴儿和3名儿童在内的68名乘客以及4名机组人员，原定从首都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市，在飞至博克拉机场附近时坠毁，当时天气晴朗。航班追踪网站表示，飞机机龄15年，配备的旧转发器数据并不可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仲有齐消防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嘅标记，确定系获批准嘅服务。详情睇运输处嘅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喂，李秋婷，新年同你去睇戏咯。 喂，周家俊，乜而家贺岁片兴打锣打鼓嘅咩？ 你真系有所不知啦，其实我系谂住带你去睇大戏啊！ 诶，系咪《帝女花》《红楼梦》啊？ 新嘢嚟嘅粤剧《毛泽东》，啱唔啱啊？ 粤剧嘅呢一个四人帮咧，系比较大胆啦，用毛泽东嘅背景，系因为大家对呢方面嘅历史系比较好奇，但系又揾唔到答案，咁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咧，觉得系充满挑战啦。影评人石奇都话，呢一种嘅粤剧或者呢种嘅戏剧嘅表达咧，真系喺中国人嘅社会里边系比较少见噶。 头先想同你介绍个内容，啱啱就俾编撰呢套剧嘅李居明讲晒添，啊佢同时亦都系呢部剧嘅监制嚟噶。 哦，我记得啦，佢之前咧亦都编撰过粤剧《特朗普》，哇嗰次我睇得好开心啊！ 不过咧，佢哋啲选材其实有几严肃噶噃。 粤剧《毛泽东》呢个系列咧，其实都几严肃下嘅，咁但系观众系觉得好有娱乐性，因为我哋系唔系板住面孔讲中国近代史嘅呢啲故仔，系全部勾取咗佢一啲比较有趣嘅背景同埋內容啦，譬如話《紫禁四人幫》裏面，我哋原來可以睇到好多史太林同毛澤東見面，原來 里面有咁多有趣嘅背景同埋对白咁。咁其实我哋就会笑咯。咁但其实嗰啲嘢系几严肃下。其实嗰个幽默感系嚟自大家对呢方面嘅嘢不了解啫。其实了解嘅说话，可能你笑得嚟系流泪嘅。 粤剧《毛泽东四》《智擒四人帮》，新光中国戏曲文化主办， 1月21日到24日，北角新光戏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Fabulous Echoes. This is the first local pop group made up of Filipino young boys who was discovered by Uncle Ray in the early 60s and often featured in his Rumpus Time weekly live shows and recorded their first big hit, A Little Bit of Soap, followed by Dancing on the Moon. The Fabulous Echoes was the first pop group exported to Hawaii under the new name of Society of Seven.And there established a record of over 25 years. A little bit of soap will wash away your lipstick from my face. A little bit of soap will never put, never, never.Soap will never wash away my tears. A little bit of soap will wash away your powder from my chin. A little bit of soap will never, never, never, ever begin.To lift the robin's nest, and just like all the rest, you flew away. Just a little bit of soap will wash away your perfume eventually. A little bit of soap will never wash away the memories. 呢一隊樂隊咧就係、是、叫做 Fabulous Echoes 啊，咁亦都點解同 Uncle Ray 有關呢？因為 Fabulous Echoes 咧係問一下阿 Christine Sampson 同埋 Joe Junior 就知啦嚇。咁佢呢一隊樂隊咧係咪仲先過你哋喺樂壇出現？ 先過嗱，我講先 係好啊 ，Joe。 咁我有個 Fab 佢個樂隊好紅噶啦， 係啊。 其實頭先嗰隻歌 A Little Bit of Soap， A Little Bit of Soap 係 我嗰陣時仲係攬住個書包嘅， 係咩？ 過去。那個在香港那邊即係有個叫做 Paramount 咩嚟噶？夜總會啊！ 夜總會嚟噶。 哦、oh, ，OK。 佢個 T dance， 我攬住睇佢。 哦、oh, ，Paramount T dance。Nelson 喺度做 guest T dance 就有茶舞咁。 如果你講起即係本地流行樂隊咧，即係 Anderson Nelson， 即係阿 Anders 咧，就早過你哋啦，就比較係資深啲添啦。 係啊。 你嗰陣就係中學生， 係啊， 中學生。 我仲未出碟。 仲未出碟， 未 系啦。咁就呢一对 Fabulous Cycles 咧 ，Christina，就即系嗱，你哋嘅 The Tom 六岁已经好早噶啦，即系喺我心目中。 系， 但系佢系咪仲早啲啊？ 早啲 啊！ 佢我哋偶像嚟噶，其实我好中意，好中意听佢哋讲嘢啦。我好多嘢都喺佢度学噶。 系啊 ，Fabulous Cycles 系一对咩乐队？有啲咩人组合噶啦？ 有其实咧有三个兄弟嚟嘅， 系。 咁仲有一两个咧就朋友，好朋友啦。咁仲有唱歌嗰个咧就系、是、全部都系菲律宾人啦。 系啊系。 咁其实咪三个，一二三，其实四个兄弟。 系四个兄弟添。 系啊。 系因为 Uncle Ray 咧经常即系同我哋倾偈都会提及。Fabulous Echoes 嘅，咁佢亦都當然啦，因為 Fabulous Echoes 喺香港開始紅啊，或者灌唱片啊，或者頭先嗰只 Little Bit of Soup 啊上榜啊，即係全部都係經 Uncle Ray 手嘅嚇。 我又唔知喎， 因為即係點解咧？其實基本上以前所有嘅英文歌，即係尤其是本地紅嗰啲咧，都經即係都同 Uncle Ray 有關嘅，因為佢係個流行榜個主持啦。係啊，咁同埋佢。我又想一陣間問翻咧，佢有一啲好犀利嘅好創作型嘅即係電台節目嘅威水史，我覺得佢咧竟然咧即係譬如我哋做電台節目而家咁樣啦，咁啊有點唱好簡單啫嚇，咁啊點唱，咁但係如果佢發明一個咧點唱咧，就然後你譬如你點啊 ，Joe Junior 嘅 Here's a Heart 啊，佢就喺出邊開個 show， 成日開嘅喎。即係你點唱咧？即係定期開 show 嗰個叫 Lucky Dip 咯。 Yes， 你都一定喺度啦。 佢揾咗我做台主。 係啦， yes， 你又做台主。 Every week 都係我。 咁然後咧，即係嗰啲即係 我好多謝佢。 即係好似而家叫 PK 啊，即係話咧有啲人就話我又嚟唱，你又嚟唱咁樣啦。但係而家喺度鬥啦，咁咪做台主咧就最威嗰個啦。以前咧即係佢勁到咧嗰個節目咧 ，Matt Monroe 都喺度做啊。 是 啊，因為 Memoro 咁啱啦，即係應該再講啦，講 Memoro 真係好緊要， yes。 因為係世界級嘅巨星嚟嘅。 佢把聲特別靚 嘅，特別靚唔使講啦。佢啱啱就喺香港服役啊，佢係英軍嚟。佢未紅之前咧，喺香港唱歌就揸軍車啊咁樣嘅。咁然後自己中意唱歌咧，就走去 Uncle Ray 嘅節目嗰度，就喺 Lucky Dip 嗰度。咁啊，即係呢個講得遠咗啦。不過而家即係講起以前 Uncle Ray 嘅栽培或者推動嘅本地樂壇咧， 我其中一個， 你係其中啦。就是、早到 Fabulous Echoes 已經係由佢推動嘅啦。 Fabulous Echoes 其實佢哋出咗嚟之後咧，佢哋其實係唔應該喺香港，佢哋係一個喺 世界級嘅啦，係啦，佢係國際級嘅，你聽得到嘅。頭先嗰啲碟就好似要係外國碟咁樣，其實係香港出嘅。咁啊，如果你講喺香港樂壇咧，最早頭先你講話好多菲律賓人啦 ，Christine， 咁其實好多家族咧，好似今日我哋嘅其中一個特別嘉賓啊，杜志慈啊 ，Andrew 咧個爹哋。Andrew， 你嘅爹哋可唔可以將佢全名介紹俾大家？ 我爹哋全名係 Budding Twason。 係啦 ，Budding 呢個名咧，我哋後幾輩嘅咧都聽過無數，梗係聽過啦。Budding 經常提嘅，即係喺個行裏面咧就係一個大師級嘅。咁咧，然後你因為你爹哋係一個音樂人啦，咁所以你即係你頭先即係喺其他節目咧同我傾過就係細細個咧。就已經想做音樂人啦， 係啊，因為我讀書麻麻地啊，講真，咁所以爹哋就堅持一定要我學琴。 係啊，咁啊學鋼琴啊，所以而家今晚咧，我哋喺我哋嘅 Grand Piano 嗰度咧，想你彈一隻 Uncle Ray 提過佢當然好中意嘅歌。咁佢好中意 Charlie Chaplin 嘅幾首作品啦，咁、yes。 其中一首最受人哋即係愛戴嘅，咁除咗有This is my song 啊，咁但呢一隻就最多人唱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亦都好啱 Uncle Ray 嘅性格嘅。咁佢咧即係成世咧都好少話愁眉苦面啊，喺度呻啊，或者係講一啲唔開心嘅嘢。咁多數都係好輕鬆，而且即係鼓勵後輩啦。咁呢隻咧就係查理卓別林嘅叫做 Smile 啊，微笑。我哋揾阿 Julian 同埋 Christine Sampson。最主要就是彈鋼琴的就是 Andrew Twason 杜志慈，多謝你們。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If you tears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find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a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at's the time.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e use of crying 是啊，我哋唔需要太悲伤， 唔需要。 系啊 ，Uncle Ray 都经常都勉励我啊，都系拍住我膊头。OK， never mind 啊，有啲咩嘢唔紧要，我哋一定要系 笑着面对， 笑着面对，微笑就 OK 啦。咁呢只咧就系佢好喜欢嘅 Charlie Chaplin，Charlie Chaplin 嘅一首名曲叫做 Smile。多谢 Joe Junior 同埋 Christine Sampson， 更加多谢弹钢琴嘅 Andrew。 You're welcome。 OK，You're welcome。 唉，咁啊，讲起以前同 Uncle Ray 有关嘅歌曲咧，我谂。在由六十年代即是 Christina 和 Joe Junior 你们出道的时候呢，即是不是六十年代尾啦，你们应该 是六十年代 尾。Joe 都是啦，那就即是所有他们譬如你灌唱片啦，那会电台播啦嘛，那电台播当然也有很多 DJ 的，那但是呢其他的 DJ 呢很多都是播回外国那些的。 是啊。 是不是，但是如果 local 的呢就大部分都是 Uncle Ray 推荐的。即大部分，因為佢嘅節目是最受歡迎啦 ，All the way， 係一路都是最受歡迎佢。咁佢聽好特別的一樣嘢咧，就係佢嘅節目咧，即係以前嚟講咧，喺英國殖民地嘅時候咧，就西人 DJ， 咁即係就好似係一個殖民地嗰度做節目，咁啊聽嘅人咧都係講英文嗰啲。但係 Uncle Ray 咧，佢自己係西人嚟嘅。系咪啊？即系同你一样咧，葡萄牙人嚟嘅。 半糖番 系啦，半糖番啦。Uncle Ray 直情唔系半糖番嚟嘅，佢 直情系 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 佢冇中国血统。 咁冇噶， 冇 系啊。咁佢咁啦，咁然后咧，阿 Christine 又系 mix 啦，啊有中即系就系中非 系上宾 上宾啊，上海人 上 宾佢哋宾啊嘛佢。咁咧就但系佢嗰做节目咧，大部分听嘅人咧都系香港嘅。讲中文的中国人，即系我哋呢啲咁。 嗰个年代系咁噶，那个年代，我都识讲广东话。 嗰个年代都唔同。 唔系啊，但系即系譬如好简单啦，唔系我意思即系话，譬如我香港有好多其他嘅 DJ 嘅，商台有好多 DJ， 咁佢好多西人有Tony Orchez 啊，咩好多噶 ，Mike Sousa 啊，咩 ，Mike Sousa 系 咁，但系系啦，咁但系咧，佢 Uncle Ray 咧就最多本地人咧捧佢唱嘅。即聽翻呢樣嘢，咁佢因為佢唔係好，佢唔係講好多嘢喺個節目度，咁佢就主要係點唱啦，咁然後介紹即歌嘅歌名同埋個主唱人，咁就啱曬我哋啊！即如果你講得太多，我哋細個唔知道講咩。 佢有一樣嘢最好就係、是、嚇，佢中意聽歌播歌嘛， 梗係播香港人中意聽。 冇錯啦，呢一個係佢最重要嘅，佢最重要嘅就係佢選曲啦嘛。 Yes， 啊、即係佢又係你頭先你講呢個 point 好啱嘅，即係嗰個 taste of music。 佢知道香港人中意咩？ 好重要嘅，即係你係播俾聽眾聽嘛，唔係、 啊、 播俾你自己聽嘛。即係唔係話我而家要好高級，我要播啲高級 的？ 即係嗰啲叫做即係曲高和寡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應該係任何人都啱聽咧，即係雅俗共賞咧就自豪。咁啊 ，Uncle Ray 咧就好叻呢樣嘢。佢唔因為佢喺香港一路成長啦，一路做麗的呼聲啊，一路佢就好知道，即係佢又識講中文啦，佢又同我哋香港嘅中國人咧做朋友啦， 同我一樣啦，獅子山就長大了， 冇錯啦。咁啊變咗咧，即係兩樣嘢溝埋嘅時候，佢就係播嗰啲歌咧，好準確嘅。咁頭先嗰啲已經係比較係介紹俾我哋香港人識嘅 Smile 啦。咁啊 ，Jo Junior， 你開始一錄咧就哇犀利啦，有 Uncle Ray 喺度，就真係捧到你就上天啦。 No Uncle Ray, no Jo Junior. No Jo Junior. Yes， 因為有好多嘢歌咪 Hit So Hard 就晏少少唱啦，唔使講啦，七個禮拜冠軍啦嗰只。 香港電台。 係啦，咁然後咧，而家呢一隻都勁嘅喎，叫做迪波拉，係 啊， 叫做 Deborah， 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啊，邊個原唱我唔好記得。 Crickets 啊 ，Crickets 啊， 系咯 ，Buddy Holly and Crickets， 系啦系啦，系 Buddy Holly 嗰队嘢嘛， 系啊， 佢哋原唱噶原来，不过佢咧，你知唔知啊？当其时香港嗰啲听众唔知道噶啦，以为系 Joe Junior Original 系咩？ 咁我唱咗少少唔同嘅嘢，我嗰阵时细个啦，咁啊，可能我唱就嗲啲啦。 喂，而家细嗲唔嗲得起啊？ 唔好，唔系廿岁仲嗲， 唔紧要。你咁点样唱咧 ？Uncle Ray 都听到嘅 ，Uncle Ray 而家好有欣慰。 It's around us. It's around us. 个 spirit 喺度噶 ，especially 喺 Hong Kong Radio Hong Kong。 Of course， 我哋喺度已经系 Christine Ray 系啦 ，Uncle Ray yes， 超过半个世纪喺度噶啦。咁所以，不如你而家唱 Deborah 俾 Uncle Ray 听。Ladies and gentlemen, Mr. Joe Junior。 Deborah。Oh, Paul, you're so fine. There's only one girl in my dream, one girl on my mind. Truly, dear, I do love you. Deborah, don't make me blue.I dream of you, Deborah. Oh, oh, you're so fine. There's only one girl in my dream, wonder of my mind. 少年時代的 Joe Junior 唱到係現在的 Uncle Joe、 yes. 都係呢一首好好聽嘅 Deborah。 Uncle Joe， Uncle Joe， 係啊，我諗大家都叫你 Uncle Joe 嘅，但我又慣咗叫你阿 Joe， 唔緊要嘅，都係一句啫嘛。 係啊，因為其實都唔係差好遠啫嚇，咁啊，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嗰個 Sumless still young。 Oh yes， 呢個真係 young at heart， the young ones， 係啦 young。 你知不知道 Young Ones 嗰个 Ones 可以有 O N C E？ Once, 我而家就聽你唱完 Debra， 我都有啲感動，我都想開聲唱歌，得唔得？ 得啦。 咁我因為咧，我又想揾 Andrew 咧，因為難得 Andrew 嚟我哋節目啦。咁啊，杜志慈咧就平時喺度指揮緊大樂隊，今日咧就喺個我哋嘅 Grand Piano 嗰度咧，可以好靜咁樣唱一隻 Uncle Ray 中意嘅歌啦。因為呢只歌咧就係貓王嘅，即係貓王唱到即系喺 Hawaii， 系喺 Hawaii 嗰个 concert 嗰度咧开始唱，我哋都好喜欢。呢个歌咧叫 Can't Have Fallen in Love， 就系 Uncle Ray 嘅 favorite song 之一。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n. Rushing,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tay? Would it be a sin if I?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so take my whole life too, 'cause Fallen in love， 多謝 Andrew。 You are welcome。 我哋雖然咧嘅好似今晚嘅聚會一樣，我哋冇準備、冇預備嘅，咁但係我哋所有由 Uncle Ray 喺幾廿年前一路咁樣咧，將呢啲音樂嘅感覺傳俾我哋，傳承咗俾我哋。當然除咗我哋幾個，仲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大部分嘅香港嘅音樂人咧，都可能受 Uncle Ray 嘅影響。十点钟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两小时的二千零歌再重聚。 当地航空部门表示，出事的是尼泊尔雪人航空的双引擎客机，当地星期日上午载着包括三名婴儿和三名儿童在内的68名乘客以及4名机组人员。

又 Uncle 呢一隻咧就 Uncle Joe 啊 Joe Junior， 當其時你形容下呢隻歌出街嘅時候啲情況係點啊？ 呢隻歌好行， 係 我頭先咪講過俾你聽啦， 係啦， 我攬住個書包去嗰個 T Dance 睇 Fabulous Echoes 呢個，我仲未出唱片嘅喎，我只 Once Upon a Time 即係佢哋出，即係 Fabulous Echoes 就係你啊同阿 Christine 啊，你哋好細個啦，你哋兩個一齊夾 band 嘅嘛，係咪？睇喺屋企啊！啊，叫做咩啊？ 我去过屋企， 我去佢屋企啊！你点识噶？你哋即系你同阿 Christine Sampson 点样识噶？ 系咪家姐介绍？ 唔系家姐，陈家轩介绍。 哦，陈家轩， 我同阿陈家轩夹 band 夹爆佢，带到去佢屋企。 阿 Ricky Chan 即系 Candy Robbins 嘅 Playboys 嘅，就陈家轩，佢系以前系同个 Playboys 弹 keyboard 噶嘛。 佢最中意弹 Hank Marvin 啊 ，Shadows 嗰啲。 哦，系啊，咁啊，陈家轩系都系我好朋友。亦都係即係佢喺 TVB 做監製嘅時候咧，就經常邀請我去歡樂急小唱歌嘅。 Yes， 咁真係好好多年朋友。 咁好多年， 即係阿苗海秀嘅哥哥啦。 阿苗海秀好熟啦， 係啦，好熟噶啦。 嗰陣我唔叫佢做苗海秀，係咩？叫佢做女女嘅。 係咩？哦，即係佢屋企玩嘅。 喺嗰啲夾 band 噶嘛， 一齊夾啊！ 最得意就係我夾到夜晚，媽咪我唔翻嚟瞓覺啊！ 係啊， 好啦，咁你唔好搞人哋啲嘢，喺佢乖乖地啊！ 哦，即係你去佢屋企夾 band 玩。 係啊，阿 Ricky Fong 啊，唔係阿 Ricky Chan 屋企嗰度打地鋪。 就陳家川屋企， 何文田嗰度。 係啊係啊，何文田 啊，咦？你先喺嗰度啊？ 我都去過，佢媽咪爹哋都熟噶， 好熟噶， 我哋呢個香港嘅娛樂圈，即係嗰個音樂圈咧，就係咁樣長大。 Yes， 係啊，咁啊，你同 Christine 竟然咧係夾個夾 band 啦， 第一對 Top Looks， Top Looks 就係你有份嘅，本來 我哋一齊去呢個曼谷嗰度。 哇！表演都係出到咁犀利啊！ 我啱啱放低個書包。 咁後來你就自己組織咗隊 Side Effects 啊，係咪啊？即係自己。 Sound Crackers 先。 Sound Crackers 先啊，就係整咗啲啊。 Once Upon a Time， 跟住就整咗 I Gotta Find Cupid。跟住嗰啲樂隊有啲又要去第二度啊，咁我再整間對 side effects 啦。 總之Christine Sampson 咧就即係之後就唔使講啦，就 The Thomas 好多人識啦，咁啊幾姊妹一齊啦，同埋Michael 啦，哥哥啦嚇。咁就但係咧，即係我哋細個我哋未做，即係有時你哋都係未做職業前就聽 Uncle Ray。咁有一隻歌咧，我覺得真係係直情就代表咗我哋喺香港一路成長嘅情懷。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Okay. Andrew 都係咁啦。 Carpenters 嗰隻歌咧就直情話，我哋細個時候咧就聽，點解要聽 radio 咧？因為我哋等緊我哋最中意嗰隻歌出現。我哋細個全部都係咁，我就係真係咁樣。然後咧，我就有啲開始咧有啲卡式機啦，一聽到 Uncle Ray 一播，我想聽嗰啲歌咧。即係甚至乎嗰只 Vincent 我都係咁樣學翻嚟嘅。我唔識嗰啲歌嘅，咁我就即刻撳咗之後咧，我就會錄低佢咧，就慢慢學。咁啊都係聽 Uncle Ray 嘅節目。不如咁咧，我哋而家聽當年唔知幾邊年添啊 ，Christine。 我都唔記得。 係啦，你曾經咧唱過 Yesterday Once More with Uncle Ray 喺度。 真唔知喎、 啊，唔知咧。听一听当其时啲 Uncle Ray 讲咩，同点样你唱咩先， oh, wow. 好嘛？I listen to the radio 嗰只咧，由你唱最啱，又系一把好磁性嘅声音咧，唱呢一首 Yesterday Once More。 For you, Uncle Ray. Thank you, thank you.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 Young, I listen to the radio. I know, I love that. 大家大家都聽到 Uncle Ray 把聲啦。 It's very sweet. 係啊，我特登咧炒翻出嚟啊，你都忘記咗噶啦。 忘記咗係啦， 唔記得幾時啦，我都，因為咧我唔需要記幾時啊，因為以往咧二千零歌再重聚都做咗廿幾年啦。咁係呢幾年咧疫情啦，咁同埋即係我哋會。啱啱停咗一年啫，就係每一年咧 ，Uncle Ray 十二月十二號咧都係生日嘅。咁咧，我每一次佢生日咧，我都會同佢開個即係音樂嘅 party， 就喺節目嗰度做。咁基本上都係揾你哋啊 ，Joe Junior 啦，都做過啦。咁揾啲老友咧，即係上嚟同 Uncle Ray 一齊啊 ，celebrate 係啦，都唔使話燒曬炮仗，唔係嗰啲嚇，唔係打曬 band 嗰啲，而係咧好似今晚咁樣， 好熱鬧， 係啦，好熱鬧，即係幾個人傾下偈啊， yes. 祝 Uncle Ray 生日快樂咁、 yeah. 樣嚇。咁啊做咗好多好多年添，每一年都應該唔會 miss 嘅。咁頭先咧就係其中一個小小嘅片段，好 sweet 啊！ 你又揾到喎， 我一定，我仲有好多嘅。即系总之，即系因为呢啲系我觉得系贵宝嚟，尤其是 Uncle Ray， 即系睇其他中文台出现咧，唔算太多啊。咁同埋系有一班好朋友最重要，即系睇住你哋大噶嘛，全部都系培养你哋大嘅。咁头先咧嗰个叫 Yesterday Once More， 咁啊，好多人都問我 Uncle Ray 咁，即係做咗咁耐 DJ 啊，播咗無數咁多歌，因為佢自己中意邊咩歌手嘅咧，即係有冇偶像嘅咧，即係咁。咁啊，當然有啦，佢經常都會掛在嘴邊嘅，以前嘅 Beatles 啊。Elvis Presley 佢比較中意咁啊 ，Andrew 嗰啲 Big Band 咧，一陣間就可以同你即係傾下，佢點解會咁中意 Big Band 啊？佢真係都可以講下嘅。喂，佢啱今次咧，即係榮休嘅呢一個大型嘅紅館演唱會咧，就係差唔多，我夠膽講係好似破天荒咧，即係 未試過 中文樂壇真係未試過。廿幾人嘅，唔係人多就得，因為你 orchestra 嗰啲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仲多人啦嚇，即係我哋嗰啲做過五六十人都有啦，咁甚至100人都有嘅。咁但係嗰啲弦樂就唔同啦。如果 Big Band 咧，就真係 管樂 全部吹奏嘅，即係包括有啲咩樂器啊？ 嗱，有五個 saxophone， 四個 trumpet 同埋四個 trombone， 呢個咁嘅 combination 咧，先至可以叫得做 Big Band。真正的 Big Band 的 size, 真正的 Big Band， 咁係由 Glenn Miller 開始定咗呢個 standard 嘅，所以 Uncle Ray 好中意 Glenn Miller 嘅歌、我去過佢屋企咧，佢有一輯嗰啲 Glenn Miller 係打仗嗰陣時錄嘅， 哇！ 第二次世界大戰 original 嘅 record 啊，佢攞俾我睇， 哇！ 冇噶啦，呢啲無價寶嚟噶， 無價寶，我相信Uncle Ray 將佢嘅瑰寶咧，即係呢啲即係珍藏嘅音樂瑰寶啦，即係嗰啲黑膠唱片啊，呢一套套咧，佢應該會捐去俾博物館嘅，即係或者大學嘅博物館，即係音樂嘅博物館嚇，佢一定要咁樣 keep 翻嚇，即係如果唔係擺喺屋企或者係送咗俾唔知邊個咧，就即係 嘥咗， 係一定要傳承落去啦，好嘅音樂。咁啊，所以好感激啊，即係 Andrew 啦 ，Andrew 即係就為呢一次。就几多个礼成个月冇瞓觉， 我成个月就总之差唔多成日通宵咯， 系一路通宵写， 瞓醒啊瞓几个钟又再写咁样。 其实你一开始谂嗰阵时候，你即刻同 Uncle Ray 讲，咁佢个反应系点啊？ 初初未系 Big Band 住，咁佢因为佢好似唔系好想，佢觉得惊住自己到时健康唔好咧，又去唔到现场就。即係對累到我哋，跟住我不如如果我用 Big Band 嘅形式做咧，咁佢哇佢即刻突然間好似，咁 我可以試下喎，因為即係你 hit 中咗佢，即係最想做嘅嘢，最即係佢亦都冇諗過香港可以 喺紅館啊， 喺紅館做一個 Big Band concert。 我聽到好多人話咧 ，Uncle Ray 好犀利，嗰晚成晚坐咗喺度。 係啊，有問有答添啊， 應該 佢好犀利就係咧，佢唔淨止坐喺度。佢有時俾個麥佢，佢有問有答嘅，同台上啲 MC 啊，大家度傾偈，好清楚，好犀利。 佢仲手嚟喐嚟喐去添嘛喺度。 係啦，咁Andrew， 你講一講啦，嗰晚嘅有啲咩歌手出現？你寫譜寫到你真係傻咗。 好多啦，嗱你啦 ，Christine 啦，阿 Joe 啦，咁阿肥媽啦， 係啦 ，Elisa 啦 ，Elisa Gabriel 啦，係啦 ，Philip Chan 啊 ，Philip Chan 啊， 好多好多 好多啊，係啊，即係連呢啲後生嘅都上嚟。上嚟支持啊，喺苏永康啊呢啲，咁啊，全部都系由你去写，即系逐件逐件咁写。 就算唔系 Big Band 嘅音，唔系 Big Band 嘅歌，我都要去用 Big Band 嘅 arrangement 去写。 好似我嗰只咧，其中一首 系 Vincent， 系 Vincent 咧，即系我谂你都未试过用 Big Band 写 Vincent。不如咁样啊 ，Uncle Joe 啊 ，Yes， 不如咁啦，我哋唱一只Uncle Ray 都中意嘅歌手嘅歌。佢其實咧，如果最 close 嘅，即係譬如話貓王啊，或者嗰啲都係即係當偶像嘅 ，Beatles 嗰啲都係訪問啦。但係真係成為佢個朋友嘅咧，係巨星級嘅咧，就係 Matt Monroe。 Yes， 因為 Matt Monroe 咧係曾經喺香港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因為 Matt Monroe 以前係英軍嚟嘅，即係英國嘅部隊駐守咗香港。咁啊咁啱，佢咧就好鬼中意唱歌，所以咧 Matt Monroe 咧。都會去到 Uncle Ray 嘅節目嗰度唱，即係好似你嘅 Lucky Dip 咁啊！ 唔知 Lucky Dip 啊 Uncle Ray 咧，佢好多即係佢節目啊， 係啊， 佢一得閒咧，佢諗起我咧，阿叔今晚你過嚟啦，我過 就去 Lucky Dip 嗰度唱。 唔係 Lucky Dip， 係 All the Way Ray 啦。咁但係阿 Matt Monroe 咧，就即係未成名，即係未翻到英國之前咧，就係成日去佢嗰度。不如你唱翻只 Matt Monroe 嘅歌啊 ？OK， 好嘛？因為我又好中意 Matt Monroe 嘅，好中意。咁啊，佢哋曾經話俾我聽話，你知唔知啊？Frank Sinatra 話，即係總之離開咗美國咧，即係 就最好嗰個歌手咧，最似呢一類嘅就撐得起嘅就係 Matt Monroe， 即係話其實佢咁出嚟話喺美國就係我啦，Sinatra， 梗係佢夠膽講啦，亦都有權講啦。 Matt Monroe 嗰、那個、那個聲係天生嘅， 冇得頂，冇得頂， 我頂嘅。 唱翻只 Walk Away。 OK。Walk away, please go, before you throw your life away, a life that I could share for just a day. We should have met some years ago.For your sake I say, walk away, just go, walk away and leave a life that's full with no regrets. Don't look back at me, just try to forget. I build a dream that cannot come true. So be strong, reach the stars now. Walk away, walk on. If I heard your voice, I beg you to stay.So don't say a word, just run right away.Goodbye, my love. My tears will fall now that you're gone. I can't help but cry.But I must go on. I'm sad that I have been searching so long. I knew I love you, but told you walk away. Monroe， 我哋同 Uncle Ray 都非常喜欢嘅一位男歌手。咁啊，当然我还记得 Uncle Ray 佢同我讲噶，因为当 Matt Monroe 离世啦，佢都逝世咗，都好耐啦，咁佢当然都会哎呀，我觉得好可惜，因为佢个好朋友一路有联络嘅，咁就佢个太太即系 Matt Monroe 嘅太太咧就寫了一封信俾阿 Uncle Ray 嘅，係啦，咁即係話俾佢聽啊，咁即係覺得個感覺點樣啊？咁即係大家都好懷念 Matt Monroe。咁因為 Matt Monroe 喺香港一段頗長嘅時間咧，咁我還記得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同 Uncle Ray 都經常會見面啦。咁有一次咧，佢話我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啊，咁樣，咁我係啊邊個啊？咁佢帶咗我去。文华酒店 Mandarin Hotel， Matt Monroe 就喺里边，我就同 Matt Monroe 倾偈，哇，开心到我，即系不得了。因为系一个巨星嚟，佢咁啱就嚟咗香港啦。咁我仲好记得咧，啱啱佢就瞓醒觉，咁佢出嚟啊，唔该 ，never mind， 咁啊，即系话好似吵醒咗佢咁。咁我话呢个即系巨星嚟，咁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即系开始接触到。 咁啊，多谢 Uncle Ray 咧，即系将佢呢个好朋友介绍。即系虽然我唔会话跟住同佢有联咩联络，但系到咗而家咧，我都经常都会即系好好成日都会播 Matt Monroe 嘅歌。我真系好中意呢一把声音，即系好佢唔系净系油，佢又唔系油，佢又唔系净系光，佢系光油并重。 我啱啊，最似 Frank Sinatra。 但系佢个通，佢个通，但系佢靓啲添，把声即系仲干净啲，同埋 gentleman 啲。 嗯， 啊 ，Sinatra 而家系劲啦，好辣，但系系一啲白兰地嗰种辣法，一嚟就哇，饮紧白兰地，但系 Matt Monroe 真系冇得顶。 佢有好多歌， 系好多，一阵间可以再演绎噶。我哋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还有一个半小时嘅二千零歌。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发表新春致辞，并对香港走向由治及兴提出三点睇法，又强调香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治的局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对郑雁雄所讲述的深有同感。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说，国家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篇章，香港亦都迈进了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既是见证者，亦都是参与者，更加是赶考者。李家超说，随着香港和内地恢复通关，社会踏上复常之路，当前治的局面正是全速向兴迈进，必须有更大担当、更好作为，抓紧国家发展机遇，认清自身定位，并且乘势而上，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让新的动能变得更加强劲。他相信，只要港人共同努力，新阶段的香港故事必然会更精彩。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口岸和高铁香港段今日恢复服务。港铁话，截至傍晚六点，高铁香港段有大约6500名跨境乘客使用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公司会密切留意情况，并且同政府及内地相关部门保持沟通，配合政府有序逐步全面实施两地通关。本港新冠病毒单日确诊宗数连续六日处于四位数，并进一步回落至6000多宗水平。新增6261宗确诊，输入占170宗，死亡个案再多66宗。医管局分析，当中27人的死因与感染新冠病毒有关。第五波疫情至今录得12600宗死亡个案，现时急症医院内科病床整体住用率大约为106%。安老及残疾院舍方面，19间院舍共呈报24宗院友同职员阳性个案。过去5日，院舍呈报的阳性个案新增确诊分别有160名院友同50名员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享受生活应该从了解生活开始， 所以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带来不同生活的面向，有科技潮流、体育新知，当然不少得周末好去处，同埋 Kitty 为大家精心主理的主食冷知识同埋家居小智慧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诗芬、崔杰同新生活。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农历新年就嚟到啦，过节其中一样经常接触到嘅就系利是啦。但系香港人每年使用嘅利是封系数以亿计嘅，为咗保护环境，不如今日开始转用新生利是封啦。 绿领行动咧就做咗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动咧，咁今年都系第14年噶啦。咁我哋就每年咧喺农历新年之后咧，咁我哋会回收翻啲公众嘅利是封。咁收集咗之后，咁我哋就会交俾庇护工场佢哋做啲初步嘅筛选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咧，就会喺下一年嘅农历新年之前咧，咁就会派发俾啲公众免费去使用嘅。咁呢啲我哋就会称之为新生利是封。咁如果可能市民真係收到利是封妥善处理咗，咁跟住係啱条件嘅，总言之係冇生肖年份啊，冇个性化嘅设计啊，冇选位度啊，咁其实都係可以符合到去做新生利是封嘅。 唔該晒绿领行动项目经理叶翠文嘅介绍。想过一个环保的农历新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中国人的传统就可能真的要有余有剩的，但是我们现在慢慢有个概念都是、啊、有余有剩都譬如出街吃饭或者在家吃饭都按回大家需要的份量去准备回个食物啦。如果真的吃不完有余有剩的，那就真的找个食物盒啊，或者可能真的找一些器皿就装回住去，那就可以放回之后再去享用回啦。可以的话就尽量采购一些本地的食材啊，或者可持续的海鲜啊，这样就尽量在进食的过程就减少翻对环境的伤害啦。咁当然少食啲红肉啊，或者可能多菜少肉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方法嚟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咧，小明咧就同 Mary 表白啦，就同 Mary 讲好中意你咁样。Mary 就同佢讲啦：小明啊，我就系中意啲入边好坏嘅男人啊，你有几坏啊？小明就话：我多重器官衰竭啊，即系好多内脏都坏咗。你中唔中意？ 好黑色啊！呢、這 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顾纪君，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多一点正能量，咁希望大家呢就可以身体健康。 我是江美仪，每朝早起身的时候望住块镜同自己讲，你得的，你是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车我翻工了。 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讲唔讲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号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Enjoy a happy time, chase worries from your mind.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and you are in my arms. Sadness makes you pale, gladness you look great. But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whenever you are around.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the night was so cold, and no one else in my arms, sadness took me down, but you have made me smile. Now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whenever you are around. Enjoy these happy times.Saving warm in each other's arms. Sadness made you pale. Now let me see you smile.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a good day whenever you are around. Enjoy these happy times, yeah, while our hearts beat as one. And we are saving warm 就是 Uncle Ray 最喜欢的 Big Band 上这只歌呢，我们不是找一只外国碟来播，是一只 local 碟，本地碟，唱歌的大家认不认得是谁了、啊、我刚才问了他们两个 都有 想过 Joe Jonah 都认不到，刚才唱这只 Have a good day with Uncle Ray， 歌名就叫做 Have a good day with Uncle Ray， 是 的， 原唱的， 是的， 是 original song 来的， 我想是的，他的之前歌名都是这样、 哦、 所以呢我就特别、介绍出来，其实他是大家很熟悉的 Sandra Lang， 仙杜拉，即是直接一播出来呢，哇，无论音乐和唱歌那 种气氛功力直接是世界级的，我觉得 是 啊我都觉得、 啊、你觉得是真的很精彩，大家都不认得仙杜拉以前即唱这些歌真的很犀利、啊、Sandra Lang 的歌呢就叫做 Have a good day with Uncle Ray， 哇！你唔讲我真系系 啊！咁即系阿 Andrew 啊， 犀利！ 诶，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 Joe Junior 啦 ，Christine Simon 同埋杜志慈嘅 Andrew。 咁啊，头先你听到Sandra 嘅呢一只歌，你觉得呢啲音乐系你爹哋嗰代嗰啲音乐？ 嗱，我估咧，因为其实头先我听到咧，嗰啲唔系真嘅 brass 嚟嘅，系 synthesizer 嚟嘅， 系咩？ 咁我嘅怀疑系唔係菲律賓人整， 哦， 如果菲律賓人應該會用真嘢嘅， 係用真嘅，咁啊真係所以咧，但係頭先唱歌嘅 Sandra 咧，真係即係我覺得喺以前嘅呢一代，譬如佢係筷子姊妹花年代咧，已經係唱好多英文歌，主要添啦嚇，咁啊都係 Uncle Ray 年代啦。 好啦，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今日都系揾几位老朋友一齐唱，一齐倾下 Uncle Ray 嘅往事啦。咁我头先我哋一路都讲咗超过一半嘅时间啦。咁依家咧，我好想又要揾一只即系耳熟能详嘅经典 standard 旧歌。不过当然由 Andrew 去弹钢琴啦。啊，虽然我哋今日咧都系多谢有阿 Vince 同埋阿坚啦吓，都喺度坐镇。咁但系 Andrew 咧就系一位 琴手啊， 系佢都唔系琴手咁简单噶啦。呢一位系音乐嘅总指挥，咁但系佢好中意弹钢琴。咁所以咧，即系佢由细个 Andrew 又好似话系咪七岁开始弹钢琴？ 其实我系十七岁先学琴， 真系咁犀利 都唔信。 哎呀，早知你要早啲话俾我听，等我十七岁开始学啦，原来都可以弹咁好。我以为哇，咁迟学冇得学咯，唔学咯，咁样吓，弹吉他算咯，咁样。 有天才啊嘛！ 有天才，当然啦。杜志慈系一个天才儿童嚟嘅，当年。喂，不如你弹一只，即系你好，佢一弹钢琴咧，就真系唔使捉摸嘅，因为佢都好多爵士味嘅摆晒入去。 Yes， 即系唔使夹嘅吓，因为夹咗都冇用。 feel 到嘅，你 次次都唔同。 感觉到 嘅。咁啊，又有 Christine 同佢夹啱晒啦，吓 Christine Sampson。 OK，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今次第二次同 系第二次咋？咁耐啊，系上一次 Uncle Ray 嘅红馆嗰个，哇！今次第二次啊，咁啊难得啦。好。咁不過今次佢就冇得指揮啦，冇 brass band 啦， 係啊， 係啦，咁直情咧就係現場鋼琴伴奏 ，Christine Sampson 唱《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s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版本嘅 Fly Me to the Moon 犀利，系完全冇连冇嘅。Andrew Dawson 同埋Christine Sampson， 真系犀利。系咁啊 ，Andrew， 你形容呢啲咩风格 啊？呢啲就系 swing 咯， 系啦，系啦。Uncle Ray 最喜欢嗰只， 最中意 swing， 因为佢嘅 All the Way to Ray 咧，尤其佢已经做到好后期都好啦。咁佢唔係淨係以前咁樣點唱嘅 Uncle Ray， 咁 Uncle Ray 嘅即係點唱節目就係最成功㗎啦，因為佢頭先阿 Joe Junior 講得好啱啫，佢好能夠咧就知道 不是他自己喜欢什么，是知道听众是喜欢什么英文歌、啊、比如中文歌你就、啊、现在很流行什么、啊、许冠杰什么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英文歌呢真的很多都多得很，而且主要是旧歌为主，即是他很少播、新歌的，咁啊有啲經典歌啦，所謂 classics 啦， 所謂咁啊百聽不厭， 係啦百聽不厭咧，咁佢就好簡單啫，佢唔多講，咁佢就講歌名同埋即係介紹邊個點咁樣，咁所以咧好多人好中意點唱，咁但係咧佢做呢一個長壽嘅電台節目咧，佢近呢好多年咧，佢個做法咧就係、是、佢自己有啲部分咧就播 big band 啊，播啲 jazz 啊，播啲 swing 啊咁樣，即係一啲咧基本上已經係。如果佢唔播咧，就喺香港會消失嘅呢啲音樂， 冇人播啦， 冇人播，冇人會播咧。整下整下咧，即係可能 Andrew 嗰啲係音樂人咧，佢先至會承受到，即、嗯、係承接到呢啲咁嘅感覺。即係如果你俾一般嘅聽眾咧，基本上係唔知道係咩嚟，亦都未聽過。咁、嗯、如果你話如果咁啱嗰個後生仔咧係做希望可以喺音樂發展咧。咁就慘啦，即係冇咗呢一啲傳承嘅瑰寶啦，咁佢個根基咧就冇以前好似 Andrew 佢哋咁即係咁扎實咯。 係啊， 咁、啊、所以頭先我講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好多人都話哇，咁 Uncle Ray 以前咧六十年代開始咧栽培咁多樂隊啊，嗰啲飛仔 band 我哋以前叫做係咪啊，即係幾個，咁有咩用咧？咁飛仔 band 嚟啫。嘿，但我好快咁樣即係我自己親眼見到呢啲飛仔 band 咧。就包括了很多譬如 Playboys 啊所有这些乐队。你记一记他们散了 band 之后做了什么呢，很多都做了音乐人。很多都做了唱片监制編曲作曲。那他就栽培了一大班这些非仔 band 的乐队乐手。全部尤其是我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全部都是 band members 来的。基本上。即係後來嗰個細 L 啊，咩嗰啲全部 J 啊， 玉石啊，全部都係 Norman 彈吉他， 就係因為由 Norman Chan 開始，一陣間咧我就會介紹 Norman 嘅、yeah. Playboys 嘅歌曲啦。咁不如而家咧，我就請啊，即係差唔多可以講係第二代嘅嚇、音樂大師啊 Andrew 咧，同我哋你自己一個人演奏、Uncle Ray 最中意嘅 Glenn Miller。究竟 Glenn 咪首先講講 Glenn Miller 邊個嚟嘅先 ？Glenn Miller 就係、是。1939年到个最活跃嗰阵时啦，佢开始就系一个 big band 嘅 ranger 嚟嘅。 系， 咁佢就一直打落，但系佢个 lifespan 好短，好可惜，因为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就有一次去英国嗰阵时就飞机失事，咁、佢就去走嗰阵时系38岁到， 好后生，好后生啊！ 但系佢留低嘅歌啊，佢嗰啲歌咧系 Uncle Ray 珍藏咗好多噶，我去过佢屋企。咁其中之一首咧，佢好中意咧，就系依家我会弹呢首叫做《Moonlight Serenade》。 Oh yeah。超级精彩， 哇！ Nice. 太好听。呢一首音乐咧就真系好奇怪，你话佢系即系三四十年代嘅歌曲。咁、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呢啲原本都唔系嗰个年代，一路亦都冇听开呢啲big band 啊 swing 嘅。 我都好熟呢一只嘅。点解？点解？ 系听过， 唔系听过，系好熟嘅，直情系。即系我个心头先系由头跟到落尾嘅。 呢只歌系应该系 Glenn Miller 自己写嘅， 系 佢自己嘅 composition 嚟嘅。 哇，真系！不过佢 Glenn Miller 就仲有一只都好流行咧，就系、是、我哋而家电台嘅节目咧，系耶！继续继续继续继续耶！继续继续耶！Yes， 哇，系啊！呢一只咧，我哋啱想讲就系我哋丰收快活人啊，我哋嘅电台节目嘅长寿嘅theme song 啊主题曲啦，又系 Glenn Miller 作品啊。In the Mood 呢首歌唔系佢写，不过系佢对 band 玩到佢呢首歌好 hit， 真系 hit 啦 ，hit 到而家。 Andrew，yes， 咁 Take Five 系咪佢噶 ？Take Five 唔系 ，Take Five 系 Dave Brubeck 噶啦，咁已经系再迟啲噶啦。 系啦，咁啊讲起啲爵士乐坛嗰啲咧，就真系要问 Andrew 啦。咁啊，而家咧，我又想回顾翻咧，我哋咁多人都有参与嘅 Uncle Ray 嘅荣休嘅红馆 Big Band 演唱会。 系。 咁咧，我可能系即系成晚演出嗰啲，即系最后生嗰个都未定啊。咁咧，但系咧，我啲歌咧，我同 Andrew 讲过，如果 Big Band 嗰啲咧，我都好中意。不过咧，我惊我唱唔起。即系你唱嗰啲哇 swing 啊嗰啲咧，啊，即系要揾阿 Teresa Capio 啦，就啱晒。咁就系，所以我突然间提出嚟咧，就话都可以嘅，即系用 Big Band 去编咗一只叫 Vincent。因为呢一只系点解咧？我嘅渊源咧就系我系呢一只歌系开窍嘅歌曲，我就系听 Uncle Ray 嘅电台节目，然后咧我就喺个卡式带嗰度揿咗。錄咗當年嘅 Don McLean 嘅呢一隻 Vincent， 然後我就學咗之後咧，我就一路喺個民歌晚會咧唱咗無數咁多次，即係唱到個個都知道，以為呢隻歌係我唱， 自彈自唱， 係啊，自彈自唱用吉他，不過今日咧又用Andrew 佢 improvise 佢用個鋼琴點樣彈，我就點樣唱，因為我哋一路唱呢隻歌嘅時候都會懷念啊 Gary。重温翻我哋当日喺红馆佢嘅 Big Band 演奏，但系而家变咗系2000歌嘅钢琴独奏。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Flaming flowers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and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ithered faces lined inSoup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They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a hol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Thank you, Andrew. You're welcome. So nice. 太好啦！我未試過咁樣唱 Vincent， 好正。 哇，係一個我哋唔需要夾啊，但係一個即興嘅， 係 一啲高手撐住我喺個我之前喺個空中度漂浮。 我哋都要高手撐住嘅， 係咩？ 係啊， 大家都高手。 一陣間新聞報道後咧，我哋還有一個小時嘅二千零個再重聚。一陣間見。 完成攻击任务。乌克兰首都基辅、东部哈尔科夫和南部奥德萨等等的其他主要城市同日亦都遭受导弹袭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严威做了年半知识会社，好像健康了。 阿 Lu 有你路食全球，教怎样揀好嘢食，适时适食，又有中医西医教我哋怎样治未病，梗系好啲啦。 我都跟你嘅健威导赏团周围去行下，除了更加认识香港之外，仲 fit 咗啊！ 你都想好似我哋咁？ 记得听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This track by Teddy Roman and the Playboys was the first track recommended to Diamond Music Company owned by my good friend Rand De Silva. Because I had confidence in these boys and knew that they have talent to start the ball rolling. And it did. Somewhere new. Someday I'll know how. 只咧就系当年非常非常之流行嘅歌，叫做 Lies 啊。阿 Joe 仲最专嚟，记唔记得啊？ 梗系记得啦。 系啦，记得，因为你嗰只 Here's a Heart 就差唔多系同 佢出咗呢只先， 佢出咗先啦，系嘛？佢哋佢诶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流行先定李侯流行先嘅？ 佢出咗好似两只细碟，跟住到我啦， 我先至到你出嚟。哦，即系因为我好记得咧，我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就听电台咧，就播紧呢个星岛业余歌唱诶比赛。 嗯哼， 啊，星岛日报啊，即系主办嗰个咧， 系啊， 你有冇参加过啊？一个是 Talent Quest， 好 一个咧就另外就是这个啦，就叫做星岛摇，有个乐队部分嘅，咁 Teddy Robin and Playboys 就参加就得第二名，佢哋唱咩呢，就唱 Beach Boys 嗰只《瞓瞓瞓》啊， 我参加就唱有《Still With a Kiss》 啊，你《Still With a Kiss》啊，咁啊好多啲大嘅歌星，好似你咁都参加过嗰啲比赛， 玩啊嘛，中意啊嘛， 咁啊九成咧成日都系有 Uncle Ray 咧喺度做评判啲咁样嘅。 我仲嗱， 系咩？我哋冇參加。 你哋咩啊？你阿 Christine 嘅唔同嘅 Samson's family 咧，你哋根本細細個已經職業噶啦嘛。 係啊，可能我哋喺日本啊嗰陣。 係啦，因為日本同埋你哋唔需要參加比賽，即係你唔會參加比賽㗎。你哋點即係以前爹哋啊咁，但係個 group 咗已經係職業噶啦嘛。 嗰陣我哋都其實我哋已經 form 咗個 group 啦，同組 ，form 咗咪 top notes。 跟住咧，我哋分開咗之後，你再參加比賽。 哦， 冇分咗就冇啦，我已經 冠唱片啦， 冠唱片啊，揾 咗。咁你即係 before 我哋夾你參加比賽㗎？ 我同阿陳家宣 再早嘅時候，即係讀緊中學畢業之後 參加比賽。呢個你話嗰個咩？ 星島 業餘係 業餘歌唱比賽 ，Beatles P.S. I Love You 攞咗第三名。 咁我哋嗰陣時夾咗咩名？ 之後就夾啦。 哦，係是。 因為講起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咧，就後來大家都知道啦，泰迪羅賓即係 Teddy 嘅，同埋佢個花花公子樂隊咧，哇，犀利！即係 one of 即係最差唔多，可能係最流行佢哋。咁佢哋就頭先就灌咗好多歌啦，譬如話嗰只嘅好多首啦。你講係 Can Group Preachers on the Cherry Tree 又好流行啦。頭先就 Lies 啦。咁頭先就聽到啲吉他啦，好勁。 好 咁嗰個就 Norman 啦 ，Norman Chang 嚟噶啦。咁講起鄭東漢咧，其實即係都未講嘅，不過我都可以講，即係我哋好。成班 Uncle Ray 嘅老友嘅，就大家即系一定要推舉咗 Norman 咧，就做即系呢一個 Funeral Committee 嘅 Chairman 啊，即系一個治喪委員會，佢而家喺度搞緊啦。即系其他仲有好多好多人嘅，都好想支持，好想去為 Uncle Ray 咧辦一個喪禮啊。咁然後當然有個好多個過程。咁啊 Norman 咧，其實即系佢係一個非常非常低調嘅。嘅唱片界巨子啦，咁其實即係我長話短説啦，即係都講過噶啦。佢就係即係寶麗金唱片公司一路由零開始到咗即係佢自己退休唔做咧，都係佢係領航人。即係由寶麗金一開始嘅時候，啲寶麗多嗰陣叫做咧，就由佢做總經理嘅。即係以前嗰陣 Uncle Ray 識佢哋呢啲 band 嘅時候咧。啊 ，Joe Jun 啊，你都係 鑽 石唱片啊嘛 ，Diamond 啊嘛， yes. 全部都係 Diamond 噶啦。 我哋都係， 你哋都係 Diamond。嗰陣係冇其他公司會錄即係 local 嘅英文歌噶嘛，全部就無論歌手啊都係 Diamond。咁啊，以前嘅 Norman 咧，即係鄭東漢咧，即係鄭中基嘅爹哋啦，已經喺 Diamond 嗰度做嘢噶啦。咁後來咧，就寶麗多喺香港創呢間公司咧，就請咗。Norman 做即系总经理，咁就由佢一手咧就凑大呢间公司，咁啊宝字头嘅唔使讲啦，后来即系净系全香港最劲、最劲、最盛世嘅唱片公司嚟啦，无论系外国，尤其是系中文。後來有許冠傑啊、鄧麗君啊、温拿啊、哇、譚詠麟啊，你講嘅全部都差唔多中 噶啦，寶麗金啦， 已經變寶麗金啦。咁誒， 四大天王咧有兩個咯， 即係啦，我係好多啊，即係多到全部都寶字頭都唱過嘅。咁anyway。講起 Norman 咧，你細估唔到咧，佢就已經離即係退休之後咧，你俾個吉他佢咧，佢一樣可以彈到咁勁嘅。 有啊， 仲喺最近都仲係啊。 我好似多時同佢 jam 噶，我哋 係啦，咁啊，好多時同佢 jam 歌添啦。咁啊，鄭中基嘅演唱會佢都會出現嘅。不如咁咧，我哋回顧一下，當年 Uncle Ray 咧都會即係推介嘅 因為 Uncle Ray 同阿 Norman 就好老友，好老友，推介由佢最初出道咧，即係鄭東漢都話，如果冇 Uncle Ray 就冇佢啊，咁所以變咗我哋揾翻一隻佢錄咗嘅冇人唱嘅歌，叫做 Norman's Fancy 啊，係佢作嘅。OK，Norman's Fancy。Norman's Fancy 咧就係佢嘅作品，就係佢嘅主角嚟噶，因為嗰個電吉他咧就係佢啦，所以叫做 Norman's Fancy， 佢係 Norman Chang， yes， 鄭東漢。咁咧就其實由佢親手湊大嘅本地嘅歌手咧就好多，多到頭先講唔曬。咁不如我而家想聽一聽咧，佢當年咧就都仲係英文歌市場嘅時候，仲未阿 Sam 咧許冠傑啊呢個超級巨星咧，仲未唱嗰啲半斤八兩。仲未唱《鬼馬相星》之前咧，錄咗好多英文唱片，咁啊有時咧就要啲單碟咁樣出嘅。我就還記得咧，佢再栽培咗一個陳秋霞，即係喺温拿之後就有陳秋霞嘛。咁就揾咗阿 Sam 夾阿秋霞咧 ，Chelsea 阿 Chan 咧就合唱咗一隻民歌，我好記得嘅，就叫做《One Tin Soldier》。Oh yeah. 竟然即係將啲民歌咧就變咗做流行曲。我哋聽一下當年。即係寶字頭嘅唱片公司由 Norman Chang 一手湊大嘅許冠傑加陳秋霞 One Tin Soldier， 聽唔聽到？耶、yeah, ，就係呢只。 Kingdom on a mountain and the valley far below. On the mountain was a treasure buried deep beneath the stone. And the valley people swore they'd have it for their very own. Go ahead, hate your neighbor. Go ahead and cheat a friend. Do it in the name of heaven. Justified in the end. There won't be any trumpets blowing come the judgment day on the bloody morning after her. One tin soldier rides away. asking for the buried treasure, tons of gold for which they killed. Came an answer from the kingdom, with our brothers we will share all the secrets of our mountain and all the riches buried there. Soldier rides away. Now the valley cried with anger. Mount your horses, draw your sword, and they killed the mountain people, so they won their just reward. Now they stood beside a treasure on a mountain dark and red. Turn the stone and look beneath it. Peace on earth was our home. Justified in the end， 我以前都好中意呢一只嘅，喂，系外国歌嚟嘅，民歌嚟嘅 ，Original Cast 嗰对嘢叫做，但系我哋香港好兴咧，将一啲外国嘅民歌咧变成咗流行曲。咁呢一隻咧 ，Uncle Ray 嗰個節目有播，我有錄，咁、oh, 所以我都學識呢隻歌啦，係啦。不過Uncle Joe 啊，即係 Joe Junior 咧，你當其時咧就唱好多奇里夫利察嗰啲，我好中意。 哦，佢係其中一個偶像嚟嘅。 你將你偶像嘅歌同我哋演繹一下。我而家當我哋喺 Uncle Ray 嘅 All the With Ray 嗰度點唱 ，Uncle Ray 會點唱話呢隻歌點俾奇里夫利察嘅歌迷？係啊 ，All day。I'm walking in a dream, I think about you constantly. Just like an ever-flowing stream, your memory haunts me constantly. Shadows fall and I tried to drive you from my mind, so you're no longer near to me.But my heart sees you there with me. Every sunset you share with me. The rain that's pattered through the trees reminds me of you constantly. Your name is whispered by the breezeAnd lovebirds bring your song to me. Just as sure as each star keep burning in the sky, your love will stay aflame in me. A flame that burns so bright, not only through the night, but constantly.As sure as each star keeps burning in the sky, your love will stay aflame in me. A flame that burns so bright, not only through the night, but constantly. Though we may be far apart, you're constantly deep in my heart. 我哋对于 Uncle Ray 嘅怀念，对于佢嘅音乐嘅传承系 ，We think of him constantly， 系啦，我哋永远都会系 怀念佢，真系 经常不断，永远怀念 Uncle Ray。Christina 啊，咁 Christina Sampson 咧就真系由细个出道咧已经识 Uncle Ray 啦。咁诶 ，The Top Books 或者 Christina Sampson， 甚至你而家有女女一齐咧，都会经常都会喺 Uncle Ray 嘅所有 party 你都会出现。 系啊，我都好难忘嘅，好多嘢喺个眼前。虽然佢唔系啊，今日唔系同我哋一齐啦，但系我都觉得好似我哋全家人咯，我爸爸，我哋冚唪唥个都识佢啦，就永远都我哋都系有 so much love for him。 系啊 ，it will never change。 听你嘅唱嗰句 ，nothing's going to change my love yes, for you， 送俾 Uncle Ray 啦，多谢 Andrew 为我哋弹钢琴。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The dreams are young. Christine Sampson， 多謝 Christine。 Thank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our love for Uncle Ray。呢一隻咧就 虽然就叫做不是很旧的歌，但是 Uncle Ray 呢播歌呢，他真的一直播到他退休之前呢，有些 很新的歌他都会播到、 yes. 但是呢、yeah. 他就很准地呢知道这只歌呢虽然是新，但是大家都会很熟悉很喜欢呢，他才会在他的节目里出现、啊、所以我们、我都做了这么多年 DJ 跟他一起同事，他在英文台，我在中文台，我真的学很多东西，同埋咧借咗佢好多唱片，我全部还晒嘅。不过咁啊，佢而家个唱片贵宝咧好犀利，喺佢脑袋里边，你问佢咩歌，佢即刻话俾你听，即刻借到俾你。系啊，一阵间新闻报道翻嚟，我哋还有真系得翻半小时，我哋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新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发表新春致辞，并对香港走向由治及兴提出睇法。郑雁雄在中联办发布的视像致辞中表示，要让香港兴的动能更强劲，需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机遇。不同国际机构都预测，内地优化防控疫情政策之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更大贡献。内地是香港逐梦者大显身手的舞台，同祖国同行，香港兴的空间就无限广阔，亦都有战胜风浪挑战的信心和底气。郑雁雄又提出，香港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两地正常通关已经实现，香港要尽情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同世界各地广泛开展交流合作，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增强国际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将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会同不同地区的政商及金融领袖交流，并积极介绍香港复常的最新情况和新发展阶段的庞大机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无论面对什么挑战，必须全力发展经济，扩大发展容量，增强发展动能，为产业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为市民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有更大空间化解社会民生的问题和矛盾。他说要汇聚民间和市场力量，为香港经济发展增添能量，同时对外说好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全力招商引资和招揽人才。尼泊尔内陆客机在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传媒引述当地航空部门官员说，遇难人数增加至少68人，是当地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军方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又指飞机坠入峡谷运走死者遗体有困难。乌克兰东部城市第涅伯罗有住宅大厦被导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有25人已经确认死亡，当中包括儿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透露，几十人受伤，仍然有43人失去联络。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救，但承认再找到生还者机会不高。较早前，俄罗斯国防部承认，刚过去周末向乌克兰发动连串导弹攻击，但声明并未明确指明第涅伯罗是目标之一，强调击中所有预定目标，完成攻击任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温度是13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心居， 心居可以话是生活励志剧，剧情讲述在上海买楼困难同生活艰辛的情况，结婚生仔之后的生活难处亦都大同小异，同家人的摩擦、买屋的烦恼，的确同香港的状况都好相似，好容易可以引起共鸣，绝对是令观众容易融入剧情的剧集。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一点，悭多一点。 My son, you're just at the beginning. Just follow your dreams wherever they go. And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And who will show me all the understand what will I be when I don't know? That no one can tell. Tomorrow is a wishing well. You've got to live each moment, every day.My son, you're just at the beginning. Just follow your dreams wherever they go. And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Just be. Be what you are.Reach out. Reach out and take a star. And I'll be with you constantly. You'll always be here with me. I know. My son, my life is almost over.It's only just begun. Just remember, my son, I love you.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即系时光飞逝，咁啊，经过咗咁多个岁月啊，我哋就好似听呢只歌，就可以觉得哇，人生就系咁样。头先咧就系 Christine Sampson 同个 Uncle Ray 啊一齐合作合唱嘅一首歌，里边有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咧而家咧就喺外国成为咗一个好红嘅红星。是不是 是啊、当时他得过十岁十一岁 的时候就跟你学唱歌、 啊、 然后呢就去到外国读音乐之后就变成很出名的歌手 是、啊、 他的名字叫做 Bishop Briggs 哇我想很多人都会听过了Life is a will let you know 跟着下来呢、就是、等于我当初认识 Uncle Ray 呢我都讲过啦就是我在一个琴行弹吉他然后他就经过就觉得很 impressive 之后就记住我的名字跟我聊天再过了好多几年呢他在 Captain's Table 即是我唱歌的地方就他经常都来捧场吃餐喝东西带了很多朋友下来包括了宝丽金的唱片公司的人于是乎我就晋升了唱片界了有 Uncle Ray 介绍的所以即我跟他渊源实在太长太长如果没有 Uncle Ray 的介绍呢我不会是在这里跟你讲的东西都未定、啊、也都同年入了电台跟 Uncle Ray 共事了四十几年五十年这个是我们真的很幸运很感恩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啊、Godfather 听 Uncle Ray 当年怎样跟即是讲话留下了这个很珍贵的纪念的 recording 的回忆 Uncle Ray 我啊 ，Uncle Ray 啊，今日特别开心睇到 Albert Al 欧瑞强咁成功，唱歌佢好嘢，弹吉他一流，所以我睇你咧 ，Albert， 我真系开心。Uncle Ray is very proud of you. Congratulations. Well done.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h, When a child is born 呢，非常非常感恩，多谢 Uncle Ray。因为如果冇 Uncle Ray 介绍呢只歌俾我入行咧，呢只系我第一只入行嘅唱片嘅第一只歌，就 Uncle Ray 安排埋，佢话我你唱呢一只啦。咁当年 Johnny Mathis 原唱嘅，佢都未喺香港流行，我就流行咗先，因为以前都系咁。咁最重要咧就系头先听到 Uncle Ray 嘅亲身独白。 Oh, yes. 咁其實呢個版本咧，佢係第二次再同我錄嘅。 Oh. 第一個版本就係、是、即係最初嘅時候咧，嗰把聲音唔係咁，大家都唔係咁。咁所以我而家呢個更加感恩嚇、啊，就 Uncle Ray 介紹咗我入行之餘咧，亦都同我揀埋唱片，再同我喺唱片嗰度讀白。咁呢只歌咧都會即係都好幸運地咧，成為咗流行榜嘅 number one。係、啊，我第一次出唱片啫。 聽咁樣聽好感動， 好感動，好感動， 直情好感動。 咁如果更加，我谂当年有一只好，亦都好感动嘅歌咧，就系、是、一连七个礼拜咧喺香港电台嘅流行榜嗰度 number one。阿 Christine， 你知唔知啊 ？Andrew， 你知唔知边一个啊？咁犀利啊！听下 Uncle Ray 讲啊。 好。 Joe Jr., another great singer and frequent performer in my weekly Lucky Dip live shows in the 60s and 70s. The golden hit Here's a Heart had topped the local chart for 7 consecutive weeks. I'm sure the voice of Joe is still lingering around the ear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with more matured voice. 仲系现场喺二千零歌再重聚，再次同我哋唱，唔止七次，唔止七个礼拜冠军，系永远嘅冠军。Joe Jr. Here's a Heart. Thank you, Uncle Ray. Yeah. Her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r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If you're gonna walk down the street where my baby lives, if you've gotta go that way, I've got a little message to give. If you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Ask her if she'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r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r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Was I wrong not to let you out of my sight? Was I wrong to love you day and night? If you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She'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r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too much.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Stretch to Uncle Ray. We'll never forget you. God bless you. This song is called Here's Your Heart. Joe Jr. and Uncle Ray.中間就有呢一隻歌，好多好多嘅音符包圍。 真係好多隻 Uncle Ray。 係啦， 真 係。每次我聽呢隻歌，我都會諗起佢嘅。 哦，我唱緊個腦已經諗緊佢。 係啦，咁啊，當年唔係當年，係當年就係幾多年嘅呢隻歌？ 1967年， 係啦，佢好記得。 November。 所以佢而家介紹你咧，剛當初即係啱啱佢剛剛介紹你咧，都話佢好記得你，連續七個禮拜 係 冠軍，因為嗰個流行榜咧，即係由佢主持嘅，咁所以香港好多好多嘅樂手，好似 Joe 咁啦，好似Playboys 啊，以前好多樂隊多到好緊要 Madness 啊、Mystics 啊、Lotus 啊。甚至後來的 Jade 啊，嗰啲全部由少60年代至70年代的所有樂隊 ，Mystic 啊 ，Mystics 啊，係啦，咁啊，孕育咗好多嘅音樂人，後來就做咗香港第一代嘅即係唱片界嘅音樂台柱，都係呢一班音樂人嘅監製。咁啊，當然後來亦都包括咗杜志慈啊等等， 係、 一路， 梗係新一代嘅你 啦，新一代係啦，咁啊。Joe 啊，咁啊前幾日咧，你就趕到去醫院送 Uncle Ray 最後， 我聽到電話即刻 最後一程啦。咁雖然我諗佢係聽到嘅，雖然係唔需要有音樂伴奏，但係清唱咗呢一首好有意思嘅歌。 佢好 peaceful 咁瞓喺度聽我唱歌， 因為你真係揀得好，因為佢都經常會播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經常。 佢中意 Very Fast and Mercy 添， 系啦系啦，佢喺个电视而家播翻出嚟啲片段都系要播紧呢只歌嘅 Very Fast and Mercy。不如我哋一齐唱 You Never Walk Alone 吓，我哋都会以后唔知几多年后，我哋都会喺天堂上面同 Uncle Ray 相遇， 同一齐唱歌， 一齐唱歌。OK， You Never Walk Alone， Uncle Ray。 When you walk。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a storm.There's a golden sky and a sweet silver song of a lark.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Though your dreams be tough and blow Hungary, you never walk alone. 我哋喺度， 佢听到噶。He hear it， 一定听到。 Yes， 系啊，都系喺医院嘅时候咧，佢一路个表情都话俾我听，知道我嚟咗，知道我。 我嗰晚 同佢倾偈。 Yes， 我唱紧嗰只歌嗰时，我忍得好辛苦。 跟住呢一首，由 Christine 开始领唱，我哋会一起伴住 Uncle Ray。 This next song has a story behind it, and it's a true story about a girl in a hospital who is dying, sharing her last few moments with her lover, who is sitting next to her at her bedside.But he was so very tired and dozed off. Well, she didn't want her lover to see her pass away. So she took her notepad from the side of the table and she wrote these words. Softly, I will leave you. Softly, for my heart.If you should wake and see me go, so I leave you softly, long before you miss me, long before you're all.One more hour, or one more day. After all the years, I can't bear the tears to fall. I will leave you softly. For my heart would break if you could wake and see me go. So I leave you softly long before you miss me.Long before your arms can let me stay for one more hour, or one more day. After all the years, I can't bear the tears. 心情，我哋嘅心都会一起跟住 Christine 一起唱呢啲 Softly as I Leave You。今日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欢送 Uncle Ray。我哋 We love you, Uncle Ray. Yes. God bless you, Uncle Ray. Okay. We miss you. 多谢杜志慈，多谢 Christine Sampson, Joe Jr. 同埋收音机所有嘅朋友，多谢 Good night.